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谷雨节气，扩散条件呢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欠佳，所以外出的朋友请一定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全市有降水天气，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会结束，但是气温骤降，请注意调整着装，雨天出行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温度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洗车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有降水，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比较多。在东三环双井桥北向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接近南三环的刘家窑桥。在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18里店桥。在北四环知心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到了望河桥。在北五环的顾家窗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拥挤。在奥林西桥以东方向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万柳美中宜和的儿科主任沈晶沈大夫。沈大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没请过儿科的大夫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了啊。我们这里有很多听众呢攒了一些问题，今天呢都可以好好的向我们的沈主任请教。另外呢，大家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进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么在我们今天解决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小朋友的一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么市疾控中心啊最近发布了关于手足口疾病的一个提醒。那根据北京市近年的一个监测结果显示呢，说每年的4月份到6月份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到了10月11月份呢可能还出现一次高峰，每年呢有这么一个流行的周期。而且预计呢说今年发病人数可能会高于去年，而且通 常的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呢，也是这种传染病的常见患者。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沈主任来，先请沈主任呢给我们呢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关于手足口病的问题。 大家好，手足口病可能家长都知道啊，听说因为有一年这个病特别凶险，然后大家都感觉到特别紧张。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见病，它是由好多种病毒都可以引起来，就这么一些起泡的那种病变，包括一些主要是手脚还有小屁屁那些地方都会有一些水泡，刚开始可能是一些红斑，然后出现泡，但是这种泡多数是不容易破的，就是你摸它也不是特别痒。有的孩子还口腔里也同时会有泡，因为这是好多好多种病毒，他们都会引起这种类似，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区别，比如有的泡会觉得就是红斑厉害一些，有的觉得泡特别多，但是还有一种特别重的，就是那种我们说是肠道病毒71引起来的那种，它的泡其实不太明显，但是可能会对小朋友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很快就进展到影响到神经啊呼吸啊，就是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病呢其实它有一定的潜伏期，然后早期表现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对小宝宝可能会有一点发烧，他这种发烧还真不是特别高的烧，一般就是38度左右的发烧，然后就家长我们可能会看见小朋友身上有一些皮疹，这个时候还是最好到医院由医生来帮忙鉴别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治疗的话其实主要是说休息多喝水，基本上大部分都能自己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药，就是那种特别重的那就是由医生来判断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就是说针对于小朋友出现的手足口的问题呢，其实呢在发病的初期啊，他的这个现象呢跟我们平时小朋友发烧感冒有点像，有些小朋友发烧感冒他有时候也会起那个小红点儿，但实际上呢他又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家长很难判断出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又是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月份当中，还是建议呢我们及时送医，由医生来帮助您判断，当然不是是最好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说到这个手足口啊，很多家长也担心啊，说这小泡长了然后它会不会结痂呀，会不会破了呀，将来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什么影响啊。 这个手足口它最多的是有一种病毒引起来的，它可能泡比较多，但它的特点就是四不，不痒也不痛也不会结痂也不会留疤，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就是不管它的话其实它能够慢慢的自愈， 它肯定能自愈，对，不用管它，也不用抹什么局部抹什么药。 那在这个整个的患病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孩子他小嘛，他自己也不懂，如果出现了什么哭啊闹啊抓呀什么的，家长该怎么去疏导一下孩子呢？ 因为这个就是最多见的那种病毒引起来的，他不痛也不痒，小朋友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手足口有些特殊病毒，比如说什么可萨奇病毒6啊，它引起来的那个泡可能就比较痒比较痛，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吃局部擦一点炉甘石洗剂，可以帮助小朋友止痒，让小朋友舒服一些。 就是虽然都叫手足口，其实呢它的这个感染的病毒也是有分类的， 对， 另外这个状况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有区分的啊。还有之前我们也听家长说过，我们说孩子染过手足口，那么嘴巴里还会长那个泡，说孩子不吃饭，什么甚至不喝水，天天哭闹，这个怎么办呢？ 对，那个就因为疱疹性咽峡炎也是这一类一对大类的肠道病毒引起来的，但是如果说手脚没有的话，我们叫疱疹性口炎、疱疹性咽峡炎 啊，这是另外一类了，是吧？ 不，都是这些病毒可以引起来的，就是手足口病也，他嘴巴里也会长疹子。首先呢，这个阶段可以还是保证宝宝多喝点水，适当的有的吃完东西以后漱漱口，就是哪怕拿清水漱漱口。这样都会缓解小朋友的

一曲郭庄舞。幺零三九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帮，天天走团帮你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万柳美中颐和的儿科主任沈静，沈大夫。沈大夫您好。 大家好。 嗯，那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那么每年呢，到了春季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呢就开始萌芽了，就开始侵袭我们的宝宝了。除了我们常常提到的手足口啊和一些肠道方面的传染性疾病之外呢，在春季呢，很多小朋友还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咳嗽。民间有一种说法叫春咳，沈大夫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嗯， 这春咳是怎么个咳法啊？ 春天因为这个季节变化，冷热交替的时候，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干燥，那我们的呼吸道受到这种冷空气、冷热刺激以后，就容易出现咳嗽。 嗯，那既然有春咳，还会有什么夏咳、冬咳、秋咳吗？ 其实每个季节夏天咳嗽少得多。 嗯， 每个季节小朋友的咳嗽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其实春天的话，这种咳嗽一般多喝点水，吃一些像应季的水果里面的枇杷呀什么这些。好多孩子就不需要说特别厉害的用药，还有一部分咳嗽是因为过敏引起来的， 花粉之类的哈。 对，一些花粉呐，一些树的那种 毛毛柳絮之类的。 对，就跟气道过敏有关系。 好，这位听众的家里的孩子是6岁了，他说我们这孩子都干咳了快一个月了，连吃药带打针还是不好，怎么回事？ 这么长时间就看他的咳嗽是越来越厉害吗？还是说就一直持续的这种稍微有一点，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长。这种慢性咳嗽的话，一般还要考虑到有没有一些就是鼻子后面有没有一些我们叫后鼻道滴漏，就有一些小鼻涕，但是老是往后面滴，刺激到嗓子，然后引起不舒服，咳嗽，嗓子痒痒。这么长时间还是希望去看一下医生。 其实这个不管是小孩咳嗽还是大人咳嗽啊，它有分不同的类型，就有的呢就是咳的时间挺长，但是它就始终是不好不坏就那样，有的呢就是越来越厉害。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对，越来越厉害呀，就是发烧啦。或者说孩子咳嗽特别难受，影响到睡眠，这些都吃饭睡觉都不好，那还是及时的看，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辅助检查，也帮助医生来判断一下他的原因。 那跟我们过去民间说过的那种什么百日咳有关系吗？ 百日咳现在因为咱们从2个月开始就打那个百白破的疫苗，其实现在百日咳少很多。一般那种咳嗽它有它的特色，它有它的特点，像这种轻微的咳嗽，6岁的孩子那种是应该可能性不大。 好，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季节啊，尤其是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的问题，刚才我们沈大伟说了，多喝水啊，吃一点应季的水果呀，润肺的水果也是比较不错的方式哈。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 他是说他们家的小朋友长针眼了，该怎么办？ 嗯，这个咱们家长其实有两种，一种叫麦粒肿，一种叫闪粒肿，这是不一样的。嗯，首先呢，就是我们给小朋友可能会要最好其实是让医生去看一下，但是这个是要看眼科。 嗯， 由眼科医生来看，如果是麦粒肿的话，一般就滴眼药水，治疗倒是挺方便的，但是也看它的程度，早期可能滴一点那种托百氏眼药水、眼药膏，很快就能好。 嗯， 但如果说特别大，那一定要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 嗯，说到这个科室啊，我们通称啊，说小孩子病了，统一都送儿科。其实这个儿科的概念只是一个大概念，它下面是不是还要分属很多不同的科呢？ 对。儿科，我们普通说的儿科一般是指小儿内科，像感冒、咳嗽、发烧、拉肚子，脸色不好、胸口痛什么，这些头晕，这些都可以看小儿内科。其他的，但是小孩也分小儿儿童的耳鼻喉、儿童的眼科、儿童的皮肤科，但是在有的综合医院，他就是说全部是耳鼻喉科，我从小看到老，但是在专门的那种儿童医院，它就分得很细， 嗯， 就是我只看儿童的这种眼科，因为确实是不同年龄，它的病的这种，发生的情况啊，它的治疗啊，其实有特色的，小孩跟大人是不一样的。 嗯，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科看病的话题，我们也请沈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这个儿科它有具体规定说多大的孩子都可以送到儿科吗？ 理论上来说18岁以下都可以在儿科看。 哦，18岁以下就是未成年人都可以送到儿科。 对对对对对。嗯。 那这个就是从概念上来讲，但是我们通常去儿科看的都是比较小的宝宝。 因为这个就是小宝宝他免疫没成熟，所以他更容易生病。 嗯。 你看大儿童大了，一般看上学了以后，特别像中学生啊什么的，再生病的就少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抵抗力、他的免疫力也成熟的就比较完善了，他就不太容易生病了。 嗯，还有就是只要是孩子病了就必须得送儿科吗？还是说有哪些问题出现了您可以直接送一些专科呢？ 就像刚才也提了一下啊，你比如说是眼睛，明确是眼睛的问题，就刚才说那个麦粒肿长针眼了，这种的话建议去眼科。还有就是牙，你哪怕是摔的，你比如我小孩磕了把嘴摔破了，那你去口腔科。 嗯， 如果说从床上掉下来，就这种外伤性质的都应该是外科。 哦，就不是说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全都奔儿科。 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耽误的。 嗯， 所以还是就是及时的，家长就是也关注，其实跟成人差不多，你比如成人你受伤了，你肯定想的是我去外科。 嗯， 对， 我腿崴了，或者说我摔折了，我得送骨科是吧？ 对，就外科急诊。 嗯，好。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其他的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我们小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宝宝排便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宝宝是1岁半，目前排便有点困难，但是他没有说怎么困难啊，说不知道怎么办好。说昨天呢带他去了医院，大夫说吃点益生菌就好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1岁半的宝宝应该是2餐到3餐主食，奶已经比较少了。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是希望他因为昏的呀，就是普通的饮食结构跟大人差不太多，只是可能稍微做得软和一些。这种的话我们最好是能通过饮食调整，就是多吃一些纤维含纤维高的，还有一些帮助能促进肠蠕动的一些食物和水果来帮助宝宝排便。因为不太清楚具体的程度， 嗯， 这个这么大的孩子说单纯的靠益生菌来调节他的肠道的这种排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嗯， 比如说像火龙果、西梅，这些其实就是特别明显的通便的这种。 小朋友也可以吃的哈。 可以吃可以吃，1岁半了没问题的。 嗯嗯。但是这位家长他自己形容说孩子排便困难。 嗯。 他到底是怎么样就算困难了呢？ 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我们理解的话，可能一个是大便比较干。 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如果拉出来一球一球，就是像羊粪蛋那样的，肯定是干。但是这种特别干的话，小朋友有时候拉起来费劲，会闹，而且呢，他会痛，他痛他就不愿意拉，就 憋着， 实在外憋着，越憋越干，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呢，这么大的孩子吧，有时候爱玩，玩起来就能憋就先憋会儿，就不想去上厕所，所以养成一个因为他这么大的孩子经常还穿着尿裤呢，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一下他蹲着玩的时候啊，或者小马桶其实可以试一试，因为其实蹲着拉粑粑肯定比站着拉粑粑拉起来要痛快一些。 嗯嗯，还是说从小养成一个定时排便的习惯哈。 对，那个一般因为他还穿纸尿裤，有好多孩子一岁半还穿着纸尿裤呢， 嗯， 所以还是通过这种饮食食物的这种促进排便的这种饮食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那像这么大的孩子吧，我们就说三岁之前的吧， 嗯， 就是多长时间排便它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呢？ 这个每个宝宝是不一样的，多数孩子可能每天一次或者一两天一次也是可以的，但确实有的孩子三天四天一次，但是他不困难，所以他拉出来的还是说香蕉便，吃啊精神啊长的呀，就是体重身高长的这些都正常， 嗯， 大便也不是特别臭，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非得让他弄成每天一次，他拉不出来。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一天有两三次，虽然说两岁了，那只要他就是大便也正常的，也没有影响他的什么生活，我们也是觉得是可以就算正常的。 嗯，就是进出基本平衡， 啊，对， 就算正常的。 对对，关键看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情况和小朋友自己的感觉。 嗯，这位听众呢问到了一个关于尿不湿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宝宝都快三岁了，现在还带着尿不湿呢，而且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定要把便便排在尿不湿里面，他不会蹲着拉，说这可怎么办呀？ 这个已经三岁了，我们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大人上厕所的时候小马桶，你让他抱着尿不湿，让他坐在盆上试试。 哦， 就是你不让在他不反感的前提下，因为小朋友很愿意模仿，这样也可以来引导一下， 嗯，就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对， 嗯，那您觉得呀，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尽量的不带尿不湿了呢？ 这个一般两岁以上就可以，有的孩子自己都脱。 哦， 就可以，没必要非得像今年，比如孩子都差不多两岁左右了，一般夏天的时候，因为给他比如裤子要是万一湿了，我们及时的换，这些也方便， 嗯， 所以夏天是一个去尿不湿的好时机。 对，而且在这个阶段就是说，首先孩子他自己不反感，而且就是慢慢的他适应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对，有的孩子他自己都知道，你比如你看他什么愣神了，或者说是站在那儿使劲呢，你就有一个很可爱的小马桶，你让他坐着，他慢慢他也就习惯了。 嗯， 大人也就是很仔细的观察，有时候能发现这些现象，因为这么两岁左右的孩子，其实一岁半的孩子他应该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表示的。 嗯，哎呀，这真是操不完的心哈。 是是是，其实越大操心的越多。 这位听众说，嘉宾您好，我们家小宝宝那个便便呀，总是绿色的啊，这怎么回事啊？说跟奶粉有关系吗？ 其实大便的颜色绿色的、棕色的、深一点、浅一点，不是说一定就是说明有问题。有的奶粉确实是它的铁含量比较高，而且大便就可能会绿色。 嗯， 但是只要看，我们主要这是看小朋友的长得好不好。如果长得都正常的，大便颜色除了红色和白色和黑色，就是不是除了胎便啊，就是后来长大以后，就这三种颜色是不可以的，这三种颜色要及时的看医生，其他的颜色咱们不单纯以颜色来论那个正常不正常。 对，因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现在大多数家庭吧还都是一个宝贝啊，所以但凡这一个宝贝出现点什么问题啊，稍微有一点不正常啊，这家里人所有人都跟着着急。但其实跟大人生病一样，就是说当你哪儿不舒服之后吧，它不是，如果真的是病的话，他不会说只有一个表现，他肯定是跟着别的地方也有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着说，哎呦，宝宝有一点啊咳嗽了一声，好像就怎么着了似的哈，也不用太紧张。 嗯 嗯，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我们从 宝宝的便便当中出来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沈主任，说一岁宝宝的耳朵跟鼻子该怎么清理啊？能清理吗？一岁 其实宝宝一般来说就是正常咱们耳朵的话啊，就是比如洗完澡你用那种粗的棉棍把他的耳廓就里面那些窝窝的地方稍微清洁一下就行，不用一定要去掏他的耳朵里面的分泌物，肯定稍微有一点耳屎，但是他多数他自己会掉出来的 啊。 对，然后鼻子的话这么大，如果他有他会打喷嚏，而且其实包括大人更多的鼻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通过嗓子眼儿然后咽到肚子里去的，小朋友也一样不需要特别的清洁，但是感冒的时候啊大鼻涕特别多，咱们可以适当的前面说的海盐水洗一洗滴一点儿帮助它排出来， 嗯就可以了哈。 对， 好，所以这个孩子的什么鼻子尤其是耳朵哈还真是不能瞎去掏哈， 他不配合容易，你要是真的是弄伤了那你真的是更麻烦更麻烦。 说完了这个鼻子耳朵啊，我们这位听众又问到了小脸蛋的事儿啊，他是外孙3岁，说脸蛋上啊有那种一块白的情况，他说去检查过了呀，说也没有虫啊。 哦，这种有可能是叫白色糠疹，有的时候春天啊就是这种也是有的，爱以前起过湿疹的宝宝可能更容易一些，还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片颜色不一样，然后上面可能还看见觉得有一点小小那种脱屑的那种感觉，好好的滋润皮肤就行， 它会慢慢恢复的是吗？ 一般来说都是会恢复的，过了这个季节就会好，但是像夏天晒完以后可能你会觉得更花，但是然后到冬天又会好一些，就是滋润皮肤是第一步的。如果说很明显，就是边界很清楚的那种，或者说是长得越来越大，那就看皮肤科，小儿皮肤科。 说到这个宝宝的脸蛋滋润啊，很多人都说宝宝脸蛋上都是胶原蛋白，不需要滋润，洗完脸洗完澡什么也不用抹，天生就这么滋润，也不用防晒什么的。 这个所以我们也看见咱们还有些以前有些影视作品里面你看有些比如农村的小朋友他们就是比较自然，但是那个叫太阳红还是高原红，就是两个小脸蛋倒是挺可爱的，但是那个皮肤真的是春的。 所以说儿童皮肤的保湿和我们大人是一样的。 对，其实他们因为就是那个水分更多嘛，其实他们更需要更好的保湿。像那种有爱得湿疹的宝宝，我们经常说的是你给他抹的跟妈妈做完面膜那种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说到湿疹啊，我们还真有几位听众问到了关于湿疹的问题，这个反正常见常有，小孩子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哈。 是的。 那怎么我们家长怎么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就是首先还是皮肤特别好的滋润，这个是第一位，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自身它有自身的抵抗力，这样是保护它自己的这种抵抗力。另外一个真的是起，就是我们经常说10颗以内的疹子，你先自己先就是在家护理观察观察吧。但是如果说疹子特别多，痒痒影响的宝宝就是坐立不安的什么都不好，那真的得抹点药，有的家长就特别介意那种激素药，但是真的那种特痒的时候还真的抹点那种药，很短的时间不用长期抹，它抹了以后它很快能好，一般2-3天就能好，见好了以后你可以把激素停了，继续很好的滋润，然后宝宝就很舒服。 所以说宝宝的皮肤护理啊不容小觑哈，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孩子皮肤娇嫩他自己就挺好的不用抹油什么的，还真不是这样啊。那么已经身上长了这个湿疹的孩子还能再去做皮肤的保湿吗？ 保湿是第一步的， 就是他已经有了， 对， 也还可以继续保湿。 是的是的，除非说那种特别严重的湿疹，小朋友抓得很厉害都破了流水了那种，那要是特殊的药那得让医生看一下到底是给单纯的激素合并润肤还是说要加一些消炎的药。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某一个年龄段家长很头疼的一个事情。他说 8岁的男孩精力旺盛，就没闲着的时候，会不会是多动症啊？ 哦，现在这个好，其实好多家长关注这个问题啊，但是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帽子吧，有点轻易的就给小朋友们戴上了。是这样的，多动症它真的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诊断，和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孩子一天到晚都坐不下来，他真是多动，这是不一样的。有的多动症它有它的诊断标准，但是男孩确实是精力旺盛的不得了，咱们也看他有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情能让他专注啊。除了看电视，你比如他能专心的在那儿做一个模型，他能够专心的看一本关于他比如车或者什么枪或者什么就这种机械的书，他能够在那儿八岁的话他能够看半个小时左右，他应该是起码没有特别严重的那种多动症。如果家长真的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咱们也有专门的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评估，建议特别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啊，你怎么那么多动啊，你怎么那么不专心啊，什么这种。咱们还是鼓励他，如果他一旦对什么事情很专注的时候，咱们当时不要随便打断他，就是鼓励他这种专注，然后回过头来表扬他，诶，你看你刚才看书看到专专心心看到那么长时间，真不错。所以这样的话一些行为上咱们家里面的可能对宝宝也有帮助。 好，其实孩子好动啊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个特点，我们要特别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是的是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如果像这种孩子有的时候他真的精力特别旺盛，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让他有地方发泄这些精力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回过头来，比如上午去踢球，上午在外面是疯跑玩，然后下午休息休息以后他能够静下来再做一些事情，也有可能的。 好，说到这个如何带孩子们去游戏啊，这位家长就问到了，说嘉宾你好，想请教一下，就是孩子几岁就可以练跆拳道了？ 其实跆拳道现在有3岁多，就是他只要能够听懂教练跟正常的交流就可以做的。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现在，因为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些培训的，一般特别小的孩子没有太多的力量训练，就是灵活性柔韧性的训练是可以的。 我估计这位家长问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从孩子骨骼发育的角度去考虑，说这么早恋会不会影响到他什么身体的长个儿啊，或者骨头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特别小的孩子一般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肌肉力量强度的训练，基本上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灵活度啊、柔韧性啊、心肺功能啊这些方面的训练。 就基本上3岁以后就可以尝试了，但是呢专业的训练馆他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帮你安排的。 现在好多就是有应该是正规的那种有资质的这种儿童这种体育项目的培训会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那您说就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育运动比较推荐的是哪些呢？比如说早一点的，再大一点的，再大一点的孩子。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那么多的运动啊，希望就是大家都是都有人喜欢。一般来说小的时候就是心肺功能的这种锻炼，所以像游泳啊这种其实就挺好的。再大一点那就看家长的关注度了，其实每个家长关注的不一样。其实都可以， 就是再大一点就也看孩子自己喜不喜欢。 对，一般他是喜欢的，他又能做的这种他才能做得好。当然其实我们好大部分的家长让孩子去做一些运动方面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让他成为运动员，就是一种素质训练，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 天气慢慢热了啊，每每到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也是开始准备让孩子学习游泳了。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学游泳比较合适呢？ 就是说像哪种，就是只是会游泳还是说像 会游泳就可以了？ 那个多大都可以的。 这个没有一定之规，是吧？ 对，咱们找合格的那种游泳馆，对孩子就没有什么安全那个安全就 隐患了。 对， 好。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我要带孩子去游乐园，6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坐过山车？ 这个不太建议。这个不建议，因为过山车它有的时候转弯这种甩呀、什么特别